刘可以徐怀钰1998年整整20年前的一首代表作《怪兽》，粘人的、啰里啰嗦、唠唠叨叨的，而且还管东管西的，被叫做是怪兽的话，那我想每一个人好像都是被这样的怪兽，在他的唠叨和管束当中慢慢成长的。而且长大以后才发现呢，怪兽其实内心多么的善良，那些唠唠叨叨、啰里啰嗦、管东管西，是因为爱我们。20年前一出现大红大紫的一首歌《怪兽》，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那10年前我们一听就爱上的歌，而且是受欢迎程度经久不衰的歌，恐怕就有下面这一首了。 绚烂是旅途，并未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等你，把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干里放千兆的飘逸。 说这首歌是在2007年11月的时候周杰伦才发表的，但是2008年一整年在大街小巷、商场、超市，反正是能够放背景音乐的地方，出生率最高的背景音乐恐怕就非他莫属了。其实一开始我也确实想不起来10年前会流行哪些歌，很久远了，对不对？记忆可能会有些模糊，也难免会产生混淆，所以人脑记忆不如拜托电脑搜索。所以上节目前我也是度娘了一番哈，搜索了一下，也把那个时候因为这一首歌而一鸣惊人的安

自在。车大声吼，需要看看海，往路上寻着宝，最近有点窄，我跟世界的比赛，可是裁判没来，奖状就是无奈。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醒来。为什么喜欢我这种怪胎，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外表叛逆但心不乖，不经意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别爱上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别爱上我这种怪胎，像原始人活在新时代，外表叛逆但心不坏，不轻易恋爱，我相信永远不存在。别爱上我这种怪胎，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Sing with me。 一首想要放片花，一首想腾出来鼓掌。刚才那首跟郑中基合唱的歌怎么格外的好听呢？谁在唱？有在跟唱的话举手。调皮捣蛋的小孩。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其实刚刚在放了几首广泛的拥有良好的大众基础的流行金曲之后呢，我发现可能很多人都放开了一些些哈。微信平台上面 Waves 说，感觉自己已经不自觉地跟着一起唱起来，想当年自己是别人眼中的怪胎，但现在你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小孩。下午的3:18，把接下来时间交给这首歌，律动性很好的一首歌，一起抖抖腿啊。 Force the people Palm up kicks。 带来的百分百，她也百分百属于2008年小姑娘。至于你问的15:13那首歌，我现在要看一下数一数刚刚这首歌的各自的时间加在一起，要拜托一下我的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了。好了，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交给飞轮海，小小大人物，我是戴毅。联络我的方式有两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戴毅，或者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不放目光都闪亮，当笑容跟梦想一起出场，小小心脏有大大胆量，你甜蜜飞翔不一定要翅膀，有爱就会有天堂，你的手掌永远有一道星光，带动世上所有的荧光芒。小小大人物，你的感谢是上天的礼物，请用你的童真把世界看得清楚，把生命变成一场歌舞。小小大人物，快乐的俱乐部有你做主，请打开心灵的窗户，有权利做梦就有义务，天天进步是最大的财富。 MICKEYMOUSE MICKEYMOUSE MICKEYMOUSE。 仿佛从来不悲伤，所以阳光能派上用场，告诉我当善良遇上坚强， 就能释放最大的能量， 你这名飞翔不一定要翅膀，有爱就会有天堂， 你的手掌永远有一道星光， 带动世上所有的 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一碗汤圆，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15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本市受弱气压场控制，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扩散条件较差。下午本市有轻微到轻度霾，能见度略差，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今天傍晚到夜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逐渐增大到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局地可能伴有扬沙，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轻微到轻度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转二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2018年春节档的帷幕已经落下，截至2018年2月27号，狗年春节档票房榜前几位的电影依次是27.47亿票房的《唐人街探案二》，22.91亿票房的《红海行动》，20.63亿票房的《捉妖记二》，6.93亿票房的《西游记之女儿国》，再加上5.47亿票房的《熊出没变形记》，总票房已然突破80亿大关，戊戌狗年史上最强春节档的名号可谓实至名归。展望三月的电影市场并不冷清，有包括《黑豹》《金钱世界》《水形物语》《古墓丽影》《缘起之战》等在内的多部进口新片上映，类型不一，风格各异，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观影体验。另一方面，国产电影在三月档只有《闺蜜二》《我说的都是真的》等寥寥几部上映，品牌知名度和主创阵容都难以与春节档的几部国产片相提并论。业内人士预计，国产电影将在三月迎来春节档狂欢过后的一段蛰伏期。名为天路文华的西藏历史文化展昨天起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五地21家文物收藏单位的馆藏精品，共有216组文物，其中西藏地区文博机构和寺庙提供了180多组展品，而来自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13家寺庙的文物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I don't really guess life came in the way. Let me know if you're still alive. Let me know if you ever use that knife or not. 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青春系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脸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这个版本来自于没有和狮子合唱团在一起时候的萧敬腾，梦一场。把这首歌收录在那一张叫做 Love Moments 爱的自选时刻的自选专辑当中。其实我个人比较偏爱他的那一张专辑，很温情，同时呢专辑里面也有男人对于情感的理解在里面。背靠背听到两首歌曲，一首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而另外一首英文歌 Hello Separate Long Lost Pen Pal。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觉得这两首歌曲呢特别适合给那些想要在下午这个时间里面放空一下的听友们。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Problems can't hit through what I say. Say you want it your way. Always has me your way. And when it comes to me, gon' play. Use my heart against me always. We can't seem to hold space. No way. The blade from your heart on my hands again. Though I swore I washed it off in the waves. away 我觉得他的声音属于那种一听到就会立刻爱上的那样一种嗓音，这个 R&B 女歌手名叫 Kilani， 而这首歌 Again 特别适合送给此刻就在朝阳区这一块活跃，然后呢并且是坐在出租车里面感受着雪花慢慢飘落的喜儿。这个二尺红头绳今年过年的时候呢给你系上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马上要送上今天2月28号也是二月最后一期直播当中的这一首歌 Eternal Flame。 这场雪我们等了好久哦。上午4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The eyes of the world on you today. Fire is deep in your heart. Desire burning from the start. You're feeling like a winner deep inside. Dreaming of gold, body of steel. Driving you